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南非今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小组网站和秘鲁朝鲜友好文化协会网站分别上载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中央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中。二，为了完成社会主义事业，和三，为了实现祖国的自主统一，